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是啦，这本书呢， 好啦，回来呢就再招呼一下这个浸会，也都招呼一下李华明、马俊伟这些人。我觉得呢，即是坦白说呢，其实你问我学生凡事是不是、即是不可以批评呢，我觉得不是。不过我们作为社会里面有影响力的人，一定要有个所谓我们叫 proportionality。即是说等于万宁那件事一样，即是这个、阿婆77岁的阿婆。这个所谓被指控偷印花这件事一样、你就 out of proportion, out of proportion， 完全不成比例，即是说一个帮你服务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清洁工人、你指控他偷了个印花，就算我当他是多手拿了他都好、你都没理由这样去，即是严苛到这样的地步， 这么重手、 是啊，严苛到这样的地步、要真的 要起诉他，大佬啊，今次两个学生也都是一样。很多人只是看到当日冲击的场面，而不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他们和校方之间是商讨已经去到一个地步，是被人玩嘛，被人耍嘛。 是啊，其中一个同学应该是刘子欣，刘子荣，他特别是成立了一个群组叫山神的。 是。 很长时间在网络上面将他们要求即是浸会大学这个制度上面的改革，是去很清楚地写了理据出来。 考试的方式亦都跟当时的其中一个副校长周伟立。 是。 是啊，商讨过，你不要以为他一开波零到一百就走去冲、 啊。是啊，或者占领这个语文中心八个钟头，这个是很后期的事来的。 是应承了去检讨，应承了去检讨，结果仍然有三成，只得三成的人合格，七成的人肥佬。 是 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们先至去采取这个占领的行动。第一。第二，当日在这个语文中心里面的人，基本上他们都是负责人，但是他们就带着学生游花园。如果你去怪责那些后生仔的时候，大家又有没有想过那些受薪，我讲的那些语文中心里面的教职员、那些大学里面的高层，包括由前大康下面一路数下来的那些校长、副校长、学生事务处教务长，个个都身高口禄。喂大佬，你是给钱你去处理这些问题的，现在、不是给钱你去踩共产党，是踩共产党的。 对啊，擦鞋啊，这个做法是。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在这件事件，就是当浸大下，就是校长和领导层去勒令一两位的学生是去停学之前的一段时间、大家要留意一下那些舆论啊，不单止就是香港的外字头走出来，是动用到大陆的官媒、环球时报、文汇大公这些制造舆论压力，那跟着先至见得到浸大是要去将这两个学生停学的时序上面，是令到我们有这个怀疑的。 不用想啊，我告诉你，跟这个当日恭喜蔡若莲丧子教育大学那些学生事件是一模一样的模式，亦都同阿冯敬恩冲击呢个港大校委会的事件是一模一样，就是话一发生嗰事之后，环球时报、人民日报，跟住就到嗰啲共青团公共账号全部出动， 轮流出动， 嗰啲 叫做 官媒，全部都是党媒，唔系官媒，应该叫党媒，共产党嘅媒体开始出动，就用阿林郑所讲啦，叫做上纲上线。我话俾大家听两个四个字，林郑系唔知咩意思嘅。上纲就系将一啲本来普通的事，将它升到去什么呢？升到去一个叫做党的纲领。党的纲领是什么？反中反华。 提纲揭领。 那个 level 了。究竟这班友在浸会里面的行为，其实是背后就是反中反华嘛，他是这么说的。上纲了。上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牵涉到政治路线的斗争了。将它上升到去一个政治路线斗争的角度。就是说这个是港独路线。很明显你看到了。这两个傻瓜啦，无端端就变成这个反中反华港独分子啦，跟当日港中大出现港独 banner 事件又是这样。 跟住恭喜蔡若蓮喪子，係咁。我覺得呢個係共產黨嘅有組織嘅一個咁樣嘅對付香港年青人嘅做法嚟。 係啊，馬俊偉 而得到係香港大學呢班聲稱偽知識分子的配合， 馬俊偉之流和很多現在、啊就是、對事件不甚理解的家長就說、啊、總之你就要尊師重道啦，總之你講粗口就不對啦、嗯、樣喂大佬，你真的見樹木不見樹林、啊、你看著法治精神其中一種、特別是基本法之下，不是這個普通法之下，就是 The penalty got to fit the crime， 即是要好像你說合比例地、 啊、 你不會好像一些中古世紀的中東國家這樣偷一個麵包就要將你的手腕齊腕這樣切開手掌出來，不是這樣的懲罰嘛、啊、現在是講粗口，錢大康和所有有份做這個勒令停學的領導層浸大，你告訴我們你這世人有沒有講過粗口， 不就算我 你能不能說得過去，如果有的話你怎樣可以下令呢、這個呢兩位學生係而家要立即停學咧？點解用咁重手去處理佢哋？ 就算當日教育大學恭喜蔡若蓮喪子貼出嚟嗰兩個學生啦，我當佢好似話佢哋教育大學嘅學生啦，係啊，係 bad taste 啫嘛。你問我 係啊， 咩人類啊，超越道德底線啊，係咁樣由林鄭月娥、楊英雄係全線咁樣大批判嘅喎、 啊。 喂，大佬，而家香港去到咩地步啊？喂，是不是将所有的年轻人犯亲少少错误将它无限放大剪出它最冲击最激动的那段、 嗯、 然后在网上无限 loop， 当日已经是这样了。 是啊， 然后发动。 不是你多得这个 党媒 CCTVB 咯。 我就想问一下。 不断在 loop， 在那里。 这个环球时报、人民日报是不是没有好做呢？全中国啊，据说习近平啊的事务多到不得了的嘛。的为何是唯独关心有兩個咁樣嘅學生，喺香港嘅一間二流大學、三流大學裏面嗰、那個嘅語文中心裏面去採取一啲嘅叫做言辭激烈嘅行動。 嗯， 喂，大佬，係完全不成比例嘅喎，真係。 係啊， 係咪先？ 係啊， 成個中國咁多事，好明顯背後就係有一個政治嘅組織，嗯、即係共產黨喺度。嗯，就是一見到呢啲嘢啱啦，擺上去，然後將佢搞大佢，搞大佢之後上綱上線就打港獨，就係咁用咁嘅名義，然後跟住就係咩咧？就要求校方對付嗰兩個人。喂，我想問一下啦，當日呢個陳樂行係被暴力威嚇， 喺大陸 俾著我翻嚟香港，我都要報警，我點知有冇派人嚟打我？ 係 咯，要分屍要剩。 嗯， 校方你睇下呢個前大康衰格到話唔知啊！最 扮唔知 系扮唔知啊！ 知 如果佢真系喺大陸俾人毆打，喂，文革就係咁嚟噶啦！發動完網上批判、言論批判之後，跟住咪揾人喐你咯？ 輿論先行，跟 喂，大佬你唔係保護學生，結果你而家係要將佢停學、處分。我話呢啲人扮學做咩嘢？浸會，我想問一下，其實浸會係教會學校嚟噶嘛？ 係啊， 係嘛？美國嘅福音派咯，我當 有強調呢個全人教育噶，佢哋 啊浸信會啦，我當佢係。即是长老会啦、 嗯、 喂大佬，你问我他应该，我赞成陶杰的讲法的，其实浸会的大学毕业生呢必考的应该考圣经，你问因为他是长老会办的大学。其实他们这一代人，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普通话回大陆旅行学的、嗯、或者自己给钱去普通话研习社学的，我自己要自己给钱的、嗯、不是学分来的。嗯，他們現在這一代的學生是由小學、中學已經有學普通話的，普教中的嘛，因為 是啊，他們的普通話一定比我們這一代的人好。 我相信現在肯定這一代他們跟內地學生、內地老師的溝通能力是絕對沒有問題。 嗯， 為什麼校方從來都沒有解釋過，為什麼要用這麼高壓的方式，還要是一個這麼嚴苛的考試？你今天看到他有一份號外，即是這個浸會學生會、浸大學生會有一份號外出來，這個號外裡面呢就是講緊這個什麼呢？就是說他考什麼問題， 是不是普通我們以為學普通話課程那麼簡單。 我想問一下，我們用普通話去討論一下，究竟香港共享單車模式可不可行？ 是 共享單車怎麼說、啊、普通話 不識，我普通話很差。 共享單車， 共享單車 這個模式是否可以成功？ 成功 因為真的你想想，是不是語文的問題來的、那個是考緊通識啊，大佬啊。另外一条问题就是说，香港应否建立中医学、中医院？ 哇，又要用，即是你要克服两个问题， yes， 一个你对这个通识的掌握。 如果你是在这个浸会读 science 的一个学生， 你去考共享單車呢條問題嗰陣時候，你點答？我問俾你。 你應該係 讀 social science 嘅學生去考噶嘛？呢啲係。 啊，大佬，佢我諗共享單車佢都未聽過啊，都唔知係乜啊，其實係。咁好啦，學生就好興啦。喂，大佬，我七成肥佬。 嗯。 你玩我哋啫， 七成參與呢個考試嘅學生都肥佬，你諗下嗰個比例大得幾驚人。 好啦，咁即係你局外收啦，要 take 呢個普通話嘅課程啦，而好難 book 到嘅喎嗰個課程。 係。 嗱，佢哋已經有主修有副修嘅咯，係折磨到我哋苦不堪言。 喂，真係苦啊，弟弟喎！你真係會要遲一年先畢業嘅分鐘，遲一個學期話一年先畢業嘅喎，係。 佢 year three 已經要喂大佬，你一定要讀定啊！如果唔係，到時你 year four 搞唔掂㗎啦。 喂，真係好大壓力喎！呢個係。 你睇個訪問咧，嗰啲學生，你諗下係因為呢個普通話係構成好大壓力。嗱，而家唔係根本唔係講緊反唔反中， 嗯， 反唔反華， 嗯， 或者係所謂嘅對於呢個推普廢粵，即係壓制呢個廣東話嘅問題。有部分可能是这样看，但这个是一个事实令到浸会的学生很困扰的问题的。 他除了是考里面一些通识的知识之外，还考埋这个音韵 拼音。 拼音喂，大佬是很难的，我想告诉你，是很难的，不是只是你讲这么简单。 我说粤语讲这么多年了，我想问一下城寨粤语拼音是怎样？ 不懂。是 真系噶， 即系嗰啲家長嗱，你嗰啲上埋網啊，喺度喺度留言鬧嗰啲，唔該你問一問自己，反躬自省，問一問自己。 係啊，仲有注音標啊，唔係講緊英，即係用呢個羅馬用呢個英文字拼出嚟啊。 係， 仲要係上邊一橫啊，向上一剔啊，向下一剔啊，定係一落一上咧？ 係， 嗰個注嗰個音韻啊，係嘛？你知道佢嗰個四聲噶嘛？ 嗯， 係嘛？國粵語仲大鑊，九聲， 九聲。 如果 我任何一个普通话的学生，我要你考粤语先毕业，而考粤语音韵嘅，我告诉你，一定 100% 肥佬 都 fail， 一定。 同埋唔好忘记啊，离开咗校园之后，你成世人都可能冇乜机会，系会再用翻呢啲 知识。我只不过系要学生掌握普通话 as 一个揾食与沟通能力，系唔使考嗰啲嘢嘅。我话俾你听，等于我哋英文一样。我读咁耐，我冇读过英文嘅音标嘅，其实、真系噶。 嗯， 我不知道你在三藩市留学的时 候。看电影的嘛，其实我。 学校有没有要求你考语文史？ 没有。 是要学英文音标和文化？ 没有，一定没有。 是不是？ 是。 所以我就说这个也不牵涉到你中文的能力的问题。因为你入得去浸会，即是说你的中文已经有一定的中文水平。 嗯。 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两文三语的问题。我们的中文和我们用口语讲什么是两回事来的。是不是？即是说你不识普通话不代表你中文差。因为事实上普教中对改善中文已经证明了，有研究证明是没有帮助。 是啊，没什么分别的。 只不过教育局将这个研究报告隐而不发。 那你用了这么宝贵的教学时间教一些不能够改善得到令到你的教学水准或者教学效果更加好的教学方法，用来做什么呢？ 同埋我觉得出面有一个误解，就是以为第一，现在大学生的普通话很差。我可以这样讲，任何一个浸会现在学生一定比我们的普通话好，比我现在普通话好。是不是？我也有两年时间，一年时间在台湾做事，两年时间在大陆做事。从来我内地的朋友没有批评过我一句我的普通话。 起码听得明白，沟通得好听 得 的了，语文就是这 样。是 语言的应用都是这样，应该用这个作为唯一标准。 所以学生提出是绝对合理的，你问我为什么要口音拼音。喂大佬，第二那些问题，那些 oral 問題其實根本上是在考通識，是吧？就算最好笑一條是什麼？ 介紹一條西隧的巴士線，向一個內地的人，你用普通話去介紹那條西隧巴士線。喂大佬，你問我，我從來都沒有搭過西隧的巴士的時候，我怎麼識這條問題？阿哥阿姐，你话唔系荒诞啦？你话 嗱，今日咧就浸大即系学生会或者学生咧，就喺校园里边就发起一个游行示威，咁就有数百位嘅学生系参与啦。虽然就唔系即系有好多人预期咁多，咁但系亦都有其他嘅校院校啊，即系你话理大啊，其他啲校即系学校嘅学生系去声援嘅。咁啊，呢啲爱字头珍惜群组啊，那个珍惜群组又有去踩场啦，又系闹到啲学生黐线啦，就话诶、你考试唔得，咁就唔好读书啦。咁样你走啦，咁又系讲埋呢啲咁嘅废话喎。其实系将一啲本来系受害人嘅，将个责任罪名啊俾翻去佢哋。 同埋有啲人就话如果你知道浸会系要考普通话嘅，你唔中意你咪唔好入嚟读咯。喂，人哋唔知道你咁扑街嘅。 系啊，入学嗰阵时系唔知道。 入学嗰阵时系唔知道你嗰、那个系要知道有啲科要收或者有个豁免试，但系唔知道你咁样考法嘅。 我相信同樣的標準對於任何一個講粵語的人，你要他 pass 咗呢個粵語的試，一樣不得嘅。你只是考粵語拼音已經死了，我哋講咗咁多年，基本上我哋係唔識粵語拼音嘅。點解要識啫？如果你話只不過係 train up 學生多咗一種嘅掌握一個其中一個語文嘅能力，因為除咗大陸之外，台灣啊、馬來西亞、新加坡啊等等咧，都係用普通話。Fine， 點解你要考呢啲嘢啫？你問我係 irrelevant 嘅喎，係咪？你而家培養緊普通話教師咩？唔係噃，係只不過你 as 一個 general 嘅一般嘅可以掌握呢個講普通話嘅能力啫嘛。而我相信那些學生中學畢業已經識了，根本了。 今日就浸大有個大陸的女學生，就佢願意咧就幫浸會大學的學生係去補習呢個普通話，就要求佢哋唔好攻擊學校，唔好攻擊老師。喂，咁你要問一問啊，呢位大陸女學生點解喺香港嘅大學，明明我哋法定語言係英文同中文，即係我哋嘅母語係廣東話，你要求呢啲大學畢業生喺學校裏邊係普通話做呢個嘅？嘅必然嘅要求，嗱，對外地生，對外地生係唔需要有呢個嘅普通話嘅畢業嘅要求嘅，對大陸學生，對普通話作為呢個母語嘅學生，亦都一樣冇呢個要求，只係香港嘅本地生先至有呢個咁嘅要求，所以根本本身呢個制度嘅設計係有歧視香港本地學生嘅即係之嫌嘅，係 同埋個要求不合常理， 係 根本上嗰個要求。就不是一個培養一個掌握基本溝通能力的要求，是不是？你過去普教中這麼多年，現在入去大學的人，我不相信是好像我們當年或者崔世安那種的普通話，那不是 DQ 崔世安， 你貶低我們的，大佬，真的普通話差都沒有差到崔世安。 喂，大佬，你問鄧小平那些普通話誰聽得明白？喂，大佬，我在中大的時候，錢穆那些普通話我都聽不明白，是光節口音來的，全部都是，那怎麼辦？要重新要前目去学拼音咯，即系我觉得系白痴啊！钱大康呢班友 引入呢个制度根本就唔应该。 唔系你系要令到佢哋学普通话都得，你可以鼓励佢哋去选修呢个普通话嘅课程。然后，喂，坦白讲啊，你喺个语文中心里边，你任你点教，我以前喺普通话研习社系学国语歌开始嘅。 国语歌，哎，我以为系睇电影啊， 唔系，系 从来都系睇电影，系自好嘅学某一种嘅语言系。 系啊，根本就唔会将佢变成系一个 强制。 即是语言学的课程 是 composer， 是语言学，啱啊，你讲得啱， 是 好深的，各位， 那个语言学的课程 不是学语言， 你用一个语言学的课程，当然我们学德语一样，都是要学文化、学拼音、学第三种、第四种语言的时候，你将普通话变成这样，然后要他们去学，你说是不是痴线呢？我这个浸会是，除了擦鞋，还有除了那班语文中心那班职教职员自我繁殖，其实他当然想多些人肥佬啦，多些人肥佬咪要去 take 他的 course， 系咯， 去 take 佢嘅 course， 有 保住自己嘅位， 有利益冲突嘅，根本系为开自己嘅位系去造成呢个咁嘅效果，就系要有一啲嘅唔系陷阱啊，而系话要系一啲嘅难度，系要拦住呢个学生去毕业，你话几咁差咧？系 喂，好荒诞嘅，你唔明白？作为一个学生，我都话我哋以前中大必修嘅科叫大一体育，我哋一年班修嘅，我到一年班修嗰阵时咧，我修呢、這个softball 呢个垒球，咁我同班有一个系四年班嘅，佢肥足咗三年， 系唔系冇？ 系啊，你见到佢嗰种焦虑，每一次上堂，因为佢系嗰个即系可能体能特别弱嘅一个学生， 哇！你真系会有容易有情绪病啊！如果俾 佢 搞埋， 即系佢系一个好孱弱嘅人啦，其实系。咁实际上个老师都好体谅噶啦，总之你上够堂我就俾你 pass。 系啊， 都系咁噶，唔会肥佢嘅，因为佢知道大一体育嘅目的。不是要阻碍人哋毕业啊嘛，大佬 系想去真系全人教育，系想去多一个技能咁多咁简单嘅啫嘛，系你唔系要增加啲学生毕业嘅难度？ 系啦，一个学分系嘛，个老师都话嗱，我呢科系最即系、就是、我系最手松噶啦，佢已经拣晒噶啦，其他肥晒嗰啲拣咗最手松嗰、那个。咁佢亦都一開波已經講到明，我實俾你 pass 噶啦，因為我同即係聽到曬噶嘛。 Take it easy 咁。 係啦 ，take it easy， 因為佢知道佢基本上係先天體能不足，係嘛？一般跑步都跑得慢個人，咁冇辦法噶嘛。 你估佢想嘅咩？ 咁你唔通因為咁樣肥咗佢腦咩？ 係。 所以我就話呢班友搞教育嘅人其實為乜咧？我再問一次，好多人話向語文中心嗰啲人致意，致乜嘢意啫？我想問一下，你搞語文中心，你係為咗保住你飯碗啦？定係你真係想嗰啲學生掌握呢個普通話嘅能力，而將來可以佢無論係學業好、事業好，係嘛工作轉換唔同嘅地方工作都好，都有呢個能力。 你为乜先你嘅出发点，然后你睇下你哋咁样做系咪达到呢个目的咯？我觉得，而嗰啲李华明、马俊伟嗰啲根本就对件事一无所知，我觉得。就是針對著學生講錯， 又要在這裡評論自己，又要扮這個 KOL， 但實際就對的事情掌握就沒有足夠的研判。 我就 說 如果你是不朽都是道德重整會的，我就不會罵你的。如果你馬俊偉不朽都是對任何人講粗口，你都第一時間撲出來指罵他們，包括上一次三萬警察在旺角集會一起 X 人老母， 他們又做過什麼呢？ 包括何君堯說殺無赦，用這些這樣的威嚇殺人的事，如果你不朽你都會站出來講的，我就說你好東 西。 你李华明有冇讲过？ 李华明，你问一问你个女有冇讲过粗口？唔该你，如果你要咁样去做嘅话，系问一问自己，苦心自问。 喂，我成日都话有啲嘢揾食，揾食大家都知道，但系揾食嘅食相咧系不能太差嘅。 嗯， 而家香港社会喺社交媒体主流咧，你嘅食相太差咧，坏事就传千里，好事不出门咧。其实，你越系咁样去插呢啲学生咧，结果个后果系咩咧？我话俾你听，只会更加多咧。本来沉寂咗嘅学运咧，又会嘣一声着火啦！我话俾你听，亦都系因为呢啲人咧急于向共产党表示效忠啊嘛，因为党媒出咗声啦嘛，咪要出嚟表态效忠，所以我就话夹埋呢个律政司 DQ 咧着火噶啦！我话俾你听，真噶。 所以你话明马俊伟，你唔出声冇人话。 香港民主靠你啊！真系 大佬，真系。我记得以前民主党阿司徒华中意讲呢句：你唔出声冇人话你哑嘅，适当嘅时候唔该你。持平少少， 范国威，我觉得你太善良了。你估佢哋即系乱咁噏咩？我唔觉得系， 即系要交心嘅。 我觉得佢哋交单啊， 交单啊， 交单啊，呢啲系政治公关嚟嘅，系交单啊。喂，党媒已经出晒声嘅话，你香港呢边等于当日支那宣誓一样，一班丁新炮啊、赵宇乐嗰啲历史学者出嚟交单啊嘛，咪联署谴责啊。梁油嘅， 哦，即系都系一个有组织嘅操作嚟嘅。 梗系啦，你问我无宝不落呢啲咁嘅人都明知呢啲系屎氹嚟嘅， 系 点解会走出嚟咩啫？ 喂，李华明，我会明多啲，关阿马俊伟乜事啊？ 咁即系马俊伟喺内地有好大好多嘢 想做政协嗰啲啊？ 我谂未必系政协嘅，攞批文啊，开演唱会啊， 系 上嗰啲真人 show 啊，嗰啲咁嘅嘢咯。 唉，钱搵唔晒嘅，搵少啲得唔得啊？ 唔系，就算搵钱都冇所谓。 系。 唔使要跪喺度揾錢， 係挺直啲， 係嘛？揾錢都可以企直，挺直腰骨去揾噶嘛。所以我就話呢啲， 即係為五斗米折腰，但係你而家仲要跪喺度，五體投地攤喺個地下度，係咪要咁咧？係 即係呢個，亦都係我相信咧，就係實際上係幫到忙嘅。我鼓勵佢哋多啲出嚟講嘢添，包括喺 DQ 之後，希望馬俊偉同埋李華明繼續出嚟撐呢個律政司， 係 真係噶。有呢啲咁嘅人咧，永遠咧。都是会觉得自己讲完之后可以帮到共产党，结果死得更快。 是吗？咁高智深啊， 低智深 那些有没有出来 讲？曾志伟一定不少得啦，是吗？ 永贤又几时出声啊？ 一定要咯， 他都要讲嘅，他写文嘅，他都要赚稿费噶，是吗？ 我要呢个浸会呢单嘢，头先你讲嗰啲全部都会出动一个 package 嚟噶嘛。 总之又是用呢个家长嘅角度，咁啊，总之 讲错唔啱。 系， 总之万宁 道德重整委员会嘅大旗手啦，总之 犯法就唔啱咯。 系， 因为总之香港。总有一班唔用脑嘅人，唔用脑嘅人系咩咧？纯粹眼前存在嘅嘢，佢就觉得合理嘅。 系啦，我都有朋友，琴日我去完呢个浸大门口嗰度抗议示威声援，都有人闹啊。咁我将我个新闻稿讲个理据，或者个即系头先我哋内容讲嗰啲个考试几咁有问题，佢睇完之后就唔出声。啊， 梗系唔出声啦，大佬，你考嗰啲嘢， 原来系咁。 佢问一问自己，话大佬我都唔识。 你读个大学唔使读大学，你读个中学读个书嘅人，你都知道有啲唔合理嘅考试嘅规则定咗出嚟之后，你就知道作为学生愤怒系应该。 就算俾你用粤语答啊，你都肥佬啊！ 系啊，共享单车嚟， 考翻晒同样嘅题目。 又系嗱，各位成日你问一问自己，或者问你朋友，即刻问佢点样搭西隧啊？你头先嗰个咩问题啊？ 用西隧一条巴士线介绍呢个沿途嘅风景。即系你系咪想爆粗啊？你话我想，我睇到啲题目都想爆粗，你唔好话啲同学啊！所以真系冇得顶，我觉得。好啦，今日就时间差唔多啦，咁咧就希望星期一即系。順利參選啦！我就唔希望你出現呢個 DQ 嘅情況。 啊，兩手準備啦，我哋都已經密切留意，隨時要思考呢個 Plan B 嘅。不過就即係審慎地處理啦。 即係我都有一個建議，如果係入閘嘅話咧， 係 我都覺得一定要喺呢個嘅律政司嘅即係所謂嘅三一一補選啊個議題嗰度咧， 係 要變成一個更廣泛嘅社會運動。 唔好淨係諗住攞返個議席，我覺得 係 當然保住議席係緊要，但係亦都係需要呢，聯同其他呢將會被剝奪政治權利嘅人呢，係要發起一個嘅即係campaign，我覺得 係啦。西良，我都喺度做少少呼籲，因為嚟緊嘅禮拜日咧，就即係傍晚下晝，下晝5點至7點，1月28號星期日，喺政府總部公民廣場外邊咧，就即係有一個集會咧，就係、是、香港人要 Plan A 立即核准候選人資格嘅集會啊。咁啊，除咗啊姚松炎啊、周庭嘅團隊咧，就有好多嘅民主派嘅支持者人士都係會 呼籲大家出席。 係啦，呢、這個係要話俾政府知，我哋對佢而家呢種咁樣嘅第二次 DQ 嘅強烈嘅不滿。 是的，如果你是去过初选投个票又好，或者你觉得这些是能够代表你的议员的参选人的话，都希望大家出席，我觉得。即这个是跟将来的运动是有，即一波又一波的。 是 一路 escalate 上去的。好了，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好，拜拜。 喂，政治好丑恶的、哦。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噶。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